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南少林虎穴龙潭，楚侠客如履平川，山门前凶僧巨客，怎敌他踏月超凡。 秃鹰陪着笑说，老朽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又怎还会不知道眉眼高低，既已知楚香帅与此事有关，又怎会再来多事呢？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老朽请公子到这边来是为着另一件事。楚留香皱着眉说，还有什么事？秃鹰沉吟了半天，一字一字缓缓地说，丐帮的南宫帮主十多天前已死在济南城的大明湖上，这件事不知香帅你可知道吗？楚留香微笑着说，怎么，吴老捕头总不会认为是我杀死的南宫灵吧？老朽怎敢这样想，只不过怎样，只不过南宫帮主死得实在太惨，据说死后还被人乱刀分尸，所以丐帮门下誓死都要找出这个凶手。楚留香又皱了皱眉头，他自然知道将南宫灵分尸的人必定就是那一心为父报仇的黑珍珠，他自然也想到丐帮门下至今还不知道南宫灵的阴谋，但这些事他并不愿意对别人说出来。只听秃鹰叹息着又说，此等江湖高手的仇杀之事，本非老朽所能过问，所敢过问的只不过老朽偏偏和丐帮门下几位长老那是多年的朋友，这次在路上又恰巧遇着了他们。楚留香说，难道丐帮门下的弟子竟疑心是我对南宫灵下的手不成吗？他们倒也不敢怀疑是香帅你，只不过他们却说香帅你必定知道杀死南宫帮主的凶手是谁，是以他们便要老朽遇着香帅的时候带他们问一声，无论香帅你是否知道，只要香帅说一句话，丐帮门下那都是绝无一言的。楚留香目光炯炯，一字一字地说，这件事我的确是知道的。秃鹰动容说，香帅知道，既然知道，不知可否赐之呢？楚留香沉声说，我纵然说出那凶手是谁，你也无计可施啊。只不过他豁然掌声而起说，三天之后你可在普天城的林家花园等我，到时我自然会将杀死南宫灵的凶手交给你。楚留香人不离鞍，马不停蹄，直奔莆田。又是黄昏， 楚留香寄托了马，竟趁着暮色列入了少林寺。他只觉得时候已甚是急促，来不及等候通报了。莆田少林寺虽不如嵩山少林之气派雄伟，但这沉郁在茫茫暮色之中的古刹，倒自有一种神秘的美。微风中隐隐有钟声焚唱传出来，那木叶的清香之中又隐隐的有檀香的气息，天地间充满了庄严的沉静，哪里闻得到丝毫的杀机呢？秋风扫进了石阶下的落叶，石阶尽头的大门是开着的，从门外可以望见古木森森的幽静的庭院，再过去便是那香烟缭绕庄严宏伟的大殿了。这里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，但也是人人都不敢轻易进去的地方。少林之名威重天下，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不免要生出敬仰和警惕之心。这里的门虽是开着的，但可有谁敢望月雷池一步呢？楚留香也没有从大门走进去，他竟越墙而入。他心里只觉得有一种不祥的警兆，只是在片刻之差也等不得了。满天夕阳如血，一重重高大的屋脊在夕阳下望去，就像是一座座山峰被血染红了的山峰。天风大师又是在哪一座山峰之下呢？楚留香燕子般飞掠的身影也不禁迟疑下来了。他的身形不过停了停，忽然就一声佛号宣起：阿弥陀佛。这短短的一声佛号还没有结束，屋脊四角的飞檐之下已经同时闪出了四条人影。这四人都是灰袍白袜，40多岁的年纪，四张庄严威重的脸上都有一双金光闪闪的眸子。此刻这四双发亮的眼睛全都刀一般瞪着楚留香。楚留香暗中也不免吃了一惊，他想，少林的僧人果然是不可轻视。而他的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微笑着说：大师们用过饭了吧？这本是一句最普通的问话，两个人见面，无论是多年的老友或者是点头之交，那大多会问这么一句的。但是这句话在这个时刻问出来，这四个少林的僧人却不禁愣了愣。左面年纪较长的一个人沉声道：20年已从无江湖中人踏上少林的屋脊，施主今日既然破了例了，想必绝非无故而来，但请将来意见示啊。楚留香一笑：在下的来意纵然说了，大师们也不会相信的。 那灰袍僧人厉声说： 施主若不肯将来意相告，就莫怪贫僧等要无礼了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在下平生最不愿和少林的门下交手，大师们又何苦要逼我破例呢？ 那灰袍僧人怒喝道：施主若不愿动手，就随贫僧下去吧。 喝声之中，他的长袖突然挥出，飘忽如流云，尽急如闪电，笔直向楚留香的面目咽喉之间卷了过去。出家人的身旁不便携带兵刃，这一双长袖通常就是他们防身的利刃，世上只知流云铁袖，那乃是武当的绝技，却不知少林门下的袖上功夫，那非但绝不在武当之下，而且那强劲刚猛，犹有过之。 灰袍僧人这一招飞袖功，既可刚亦可柔，柔可卷夺对方掌中的兵刃，刚能一招震断对方的心脉。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哎，少林门下别的都好，就是这火气太大了。他嘴里说着话，身形已经冲天而起，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他身子已如飞鹤凌空，远在四丈之上了。灰袍僧人一招击空，动容说：哦，施主好高明的轻功啊，难怪竟敢到少林寺中来撒野。四个人身形旋动，各具方位，他们算定楚留香的身子总有落下来的时候，只要一落下来就落入他们的阵势之中。谁知楚留香他竟能不落下来，他身子有如鱼在水中，一翻一挺，竟又横掠出四丈开外，头上脚下扑入了屋脊下的黑暗。只听他远远地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在下并非撒野而来，等事情办完之后，自当再来向大师们请罪吧。少林僧人的脸上都变了颜色，那年纪最长的灰袍僧人沉声说：玄法传经应变，玄通玄妙，随我来。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已经向楚留香雨声传来处扑过去。但见星月在天，微风动树，哪里还瞧得见楚留香的影子？楚留香知道，此时若要求见天风大师，这些少林和尚是万万不会带他去的。既然解释不清，他只有一走了。他身形掠入黑暗，立刻又腾身飞起，别的地方不去，却又反掠到方才那重屋脊的飞檐之下。只见三个灰袍僧人就从这飞檐上掠过去，谁也没有想到他又返回来，所以连瞧都没有往这边瞧一眼。楚留香又等了半天，就听得这宽敞的寺院的四面就都响起了一阵阵低沉的木鱼声，不时有矫健的人影凌空飞起。这少林寺平时看来虽是平和安静，但迎敌时应变之速，戒备之严，果然不愧为名重天下之武林禁地呀。楚留香苦笑暗道：嘿，我一心只想快些见着天风大师，谁知此番反而要欲速则不达了。想到天风大师的性命实在是危在瞬间，楚留香不禁更是着急呀。怎奈此时为止，他还不知道天风大师的住处在哪里。这时木鱼声已经停止了，沉静的鼓刹更是极无声响。但是楚留香自然知道，越是静寂越是可怕，这看来已经沉静下来的寺院其实到处都隐藏着危机。他已经没有时间去静静的思索了，他闭着眼睛想了想，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，掠到最高的一重屋脊，最高的一座飞檐之上。他衣绝飘飘，似将凌空飞起，整个寺院都已经在他的脚下。果然立刻就有人发现了他，只见人影闪动，每重院落里都有人向这边飞扑过来，唯有西面一重小小的院落却是毫无动静。楚留香不等人来，又急掠而下，长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少林藏经名重天下，大师们可以借给我瞧瞧吗？他笑声一顿，身形急转，选了一株枝叶最是茂密的大树，就躲进去了。只听四下纷纷有人在低声地说：此人 果然是为藏经而来。对，留意藏经阁。好，是。 少林，藏经之风冠于天下，不惜范闲侵入少林寺的人，那的确大多是为藏经而来。莆田虽是少林的南支，阁中藏经亦足珍贵，少林僧人自然以为楚留香也是为盗经而来，又有谁想得到他竟是在声东击西，故布一阵。只见人影纷纷东扑，楚留香立刻向西掠过去了。这一次他不再飞行屋脊，只是穿行在殿檐之下，树影之中，禅房里大多未燃灯火，树叶间偶有蝉声。无人的院落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和寂寞之意。生活在这古刹的僧人们，那岁月又岂是容易度过的？楚留香身形不停，心里却在暗暗的叹息。对于能够忍受寂寞的人们，他的心里总是十分的崇敬的，只因为他深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寂寞更难忍受的事了。他穿过一重静寂的院落，经过一栋栋黑暗的禅房，地上那被星光洗得发亮的青石板上，一块块就从他的脚下滑过去了。突听一声轻轻的喝道：“施主留步！”一道雄浑而猛烈的拳风已经扑面直击而来，楚留香咬了咬牙，不闪不避也不招架，竟以肉身挨了这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招百步神拳。只见他的身子被拳风震得像风筝一样直飞而去，对面那灰眉长须的少林僧人一招得手，方觉得有些意外，眼前一花，被他尘风震飞的少年竟好像飞起来了，而且又笑嘻嘻地站在他的面前。不但身法飘忽，来去如电，而且这隔山打牛的少林神拳竟然丝毫没有伤得了他。这修为躬身的少林监寺大师竟也不觉被惊得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瞪着楚留香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楚留香故意挨他这一拳，那正是要他暂时说不出话，免得惊动别人，否则他的身子究竟不是铁打的，挨这一拳难道还好受吗？只见那灰眉僧人终于缓缓地说：“施主如此武功，老僧从来未见，不知可否视之名姓？”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哼，在下若是说出名姓，大师只怕便要以为在下是为盗经而来了。”灰眉僧人说：“施主若为盗经而来，便不会走到这里。”楚留香一笑：“在下楚留香。”“什么？莫非是道帅楚留香？”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大师远避红尘，不想竟也知道在下这见不得人的绰号。”灰眉僧人阴郁浓重的面容竟像忽然变得愉快起来了，他冷锐的目光之中也开始有了一些笑意，缓缓地说：“老僧虽然久疏江湖侠踪，但却有个交友广阔的师侄，每当他来到此间，总会为老僧述说一些新奇有趣的故事，而楚香帅的豪情壮举正是所有的事件中最有趣儿、最能动人心魄的。”楚留香说：“呵呵，大师说的莫非是无花吗？”“是啊，数百年少林门下若令交友广阔的弟子也不过只有他一个人了。”“那他此刻是否在这里？”“怎么 施主此来莫非就是找他的？ 不，在下此来主要还为的是想拜见天方大师。 掌门师兄虽已久闭外客，但楚施主这样的人，他想必还是乐于接见的。只可惜施主此刻来的甚是不巧。 怎么？莫非天方大师已…… 掌门师兄万念皆空，唯有茶之一癖好，始终未改。他此刻正在品茶，那是谁都打搅不得的。楚留香松了一口气， 展颜笑道：“啊，天风大师若是独自品茶，在下也就不着急了。 只要能先见着无花师兄，也是一样的。” 灰眉僧人说：“ 施主此刻既然见不着掌门师兄，便也见不着无花。 为什么？” 少林门下经于东瀛茶道的也唯有无花一人，只要他来到此间，第一件事便是为掌门师兄烹茶呀。 什么？楚留香面色早已大变，他失声说：“什么？无花此刻正在为天风大师烹茶吗？” 灰眉僧人 点头笑着说：“ 是呀、啊、楚施主想要见着他们，恐怕只好等到明晨了。” 楚留香的心里简直要急疯了，脸上却沉住了气。他说：“他们品茶之处，莫非就是后院吗？”“ 正是呀、 啊。”楚留香突然一指灰眉大师的身后，笑着说：“但大师身后来的，岂非就是无花呀？”“ 啊？在哪里呀？” 他回头， 背后空空，哪里有什么无花的人影？等他回过头来，面前的楚留香已经不见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天风大师到天机，当年往事又重提，仇因父辈好斗狠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 灰眉僧人的头一转，楚留香的身子就飞窜出去了。这一窜，他用尽了所有的功力，而且早已瞧准了落脚处，脚尖一点，又掠出了四丈。灰眉僧人还没有回过头，他人已经到了十丈开外。楚留香天下无双的轻功，在紧急的时候施展出来，那速度简直是不可思议。等到灰眉僧人回过头，楚留香的身形已经到了短墙的后边了。短墙后，小院里竹叶森森，草木幽绝，从竹帘里瞧过去，可以隐约瞧见盘膝端坐的地上的两条人影。右面的一个人正是无话，他面前摆着一只紫泥小火炉，一把紫铜壶，一柄蒲扇，还有一套精致小巧的茶具。坐在无花对面的是个曲眉皆白的枯瘦的僧人，此刻他正在从无花的手中接过了茶杯，闭起了眼睛，缓缓的就送到了唇边了。楚留香大喝一声，箭一般窜过去，窜入了竹帘，大喝道：“这茶喝不得！”无花瞧见了，他面色一变，但一瞬间就恢复了镇定。天风大师却连嘴角的肌肉都没有丝毫牵动，看来就好像纵然是天崩在他的面前，他的面色也不会变一变的。他只是缓缓地放下了茶杯，缓缓地张开了眼睛。楚留香被这双眼睛瞧了一眼，竟然也不觉有些手足失措了。天风大师淡淡地说：“施主如此闯来，不觉太鲁莽了吗？”楚留香躬身道：“在下一时情急，望大师恕罪。”天风大师凝住了他半天，缓缓地说：“20年来。”能一路闯入老僧禅房中的，施主还是第一人呢。既能来此，自然不俗。先请坐下待茶，如何呀？这少林高僧，修为果然已经是炉火纯青了。居然还能如此的丝毫不动火气，楚留香的心里不觉暗暗的赞美。无花也立刻微笑说：“不错呀，楚兄既然来了，何不坐下来喝一杯茶，以涤俗尘呢？”天风大师淡淡的一笑说：“哦，原来是楚施主啊，难怪轻功之高，天下已不做第二人想了。”楚留香说：“不敢。”天风大师含笑说：“老僧虽然久绝世事，但能见到当时俊杰之风采，这心里还是欢喜得很呢。寒思无酒，楚施主何方以茶作酒啊？” 他又端起了茶杯，楚留香忍不住又试试说：“ 这茶，这茶喝不得的。 天风大师说：“ 啊，此茶纵非仙种，亦属妙品呢，怎会喝不得？” 楚留香，楚留香瞧了无花一眼，忽然笑道：“ 在下，在下受人所托，以为大师带来了绝妙的新茶，而且在下自信对于烹茶一道也颇不俗，大师难道不想先尝一尝吗？” 天风大师展言：“哦，好啊，既是如此，老僧就讨扰了。” 这修为躬身的高僧，他对别的事情虽然都无动于衷，但是听到有妙手烹茶，竟也不禁为之喜动了颜色。 无花的心里纵然惊怒，神色间也丝毫没有露出任何表情，他也微笑着说：“哦，哈哈，不想楚兄竟也有如此雅兴啊，好啊，妙极，妙极啊。” 他立刻站起来，将烹茶的座位就让给了楚留香，却将自己方才已经烹好的茶全都倒入了院子了。 楚留香又瞧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哎，如此珍贵的水倒了不可惜吗？” 他不说茶而说水，只差没有说出天一神水这四个字。而无花竟然还是神色不动，他微笑着说：“ 此水乃初雪所融啊，虽也珍贵，寺中较存却有不少，楚兄若有此事，不妨带一瓶回去啊。”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，恭恭敬敬坐下来引火烹茶。 天风大师忽然淡淡的一笑：“此刻水尚未煮沸，楚施主正好将来意说出，面对明茶，那正是老僧心情好的时候。楚施主若是有事相询，也在此时问出为佳呀。” 楚留香忽然发现这个高僧平淡的笑容之中实在是蕴藏着无比的智慧，那双平静的目光更是能明察秋毫。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晚辈此来，只想求大师说一个故事。”“ 什么故事？”楚留香说：“十余年前，有位扶桑武士天风十四郎渡海东来，曾与两位中土的高手较量过武功，其中一位是丐帮任老帮主，还有一位不知是否是大师您。” 天风大师默然良久，方子长长的叹息了一声，黯然说：“ 二十年前的往事，老僧都几乎忘怀了，不想施主竟又重提此事。不错，施主说的正是老僧。” 楚留香眼睛一亮说：“天风十四郎东渡求战，却无求胜之心，反自抱有必死之念。若是晚辈猜得不错，他莫非有什么伤心事吗？” 天风大师又默然了良久，缓缓地说：“ 猜得不错，他的确有些伤心事。 大师若肯示之，晚辈感激不尽。” 天风大师目光闪动，凝住了楚留香许久，叹道：“ 往事如云烟呐，老僧本已不愿提起，但施主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为的只是问此事，其中的关系必定极大。” 楚留香俯首说：“是，大师 明察秋毫，晚辈也不敢隐瞒。此事关系的确极大，但晚辈却可保证，晚辈相询此事，绝无丝毫的私心和恶意。 嗯，施主若有私心恶意，又岂能坐在此地呀？ 是，大师明鉴。 天风大师合起了眼帘，缓缓地说：“ 天风十四郎，坚韧卓绝，事务成痴，却不幸又是个多情种子。20多年前，华山与黄山世家两大剑派发生了惨斗，血战连绵多年，黄山世家终至惨败，到后来战到只剩下李琦一人。” 楚留香忍不住说：“那此事与天风十四郎有什么关系呢？” 李琦姑娘为了避祸，便搭乘了海上的商船东渡扶桑，那时他已经受了内伤，再加上海路的艰难，到了扶桑岛已是不良于行了。 那怎么，难道这位姑娘竟遇着了天风十四郎了？ 正是如此，天风十四郎暗对这个姑娘一见钟情，几日不眠不休，竟治好了李姑娘的伤，李姑娘自也难免被他的真诚所动，就在他的伤势痊愈的第四天，就和天风十四郎结成了夫妇。 是啊，良缘天定，结于海外，这倒是一段佳话呀。 天风大师却黯然说：“ 只可惜他们的幸福的日子并不长啊。李姑娘为天风十四郎生了两个孩子，竟又忽然不告而别，只留下了一封书信。” 楚留香失声说：“怎么，他难道又重回中土了吗？” 天风大师叹道：“ 此事虽不能确定，但想来必是如此。只因就在这李姑娘离开天风十四郎没有多久，华山七剑留下的四人忽然全部惨死，江湖纷纷传言，都说是黄山世家中仅存的李琦回来为父兄报仇了。” 楚留香沉吟说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位李姑娘在扶桑岛上必定学会了一种惊人的武功，也许那正是天风十四郎传给他的。” 嗯，这一点你并未猜对，天风十四郎并未传授他武功，他必定是另有奇遇，而对于此事，他却始终是瞒着天风十四郎的。 楚留香说：“不错，这位李姑娘的愈合必定甚是离奇，否则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，武功也绝不可能如此的精进，竟一举杀死了华山四剑。但是他大仇得报之后，难道就没有再回到东营去瞧瞧他的两个孩子吗？” 天风大师说：“ 没有，那时他的幼子尚在襁褓之中，天风十四郎悲痛之下，就带着这两个孩子来到了中土。” 难道那时江湖之中就没有人知道这位李姑娘的消息吗？ 奇怪就在这里呀，这位李姑娘做出了那般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竟突然销声匿迹，就好像突然在这世界上消失了。天风十四郎苦苦寻找了她一年，才终于绝望，这是天风十四郎才来到这里。 楚留香说：“原来他并非一到中土就向大师求战的。”“ 是啊，他苦苦向我挑战，我执意不允，到后来他竟放火去烧藏经阁，我被逼不过，才答应和他比对三掌。谁知我击出第三掌的时候，他竟然是不避不闪，我收拾不及，他就受了重伤了。” 楚留香惨然道：“晚辈的猜测果然不错，这个时候他已经心灰意冷，无意再活，只想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交给适当的人帮他养大，所以他竟不惜故意伤在大师的掌下。” 天风大师凄然说：“我伤他之后，立刻将他扶到这禅房中，谁知他竟又乘我去取药的时候不辞而别，只留下了一封遗书，道出了这一段伤心事，又求我收留他的长子。我赶到他信中所说的地方，要将他的遗孤带回给他的时候，竟在那里遇到了任老帮主。我才知道他竟已死在任老帮主的手里了。”这一段既哀绝又悲壮的故事，自一个沉静如佛的高僧的口中说出来，那更是充满了一种窒息的沉痛和神秘。五花他始终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面上绝无表情，天风大师和楚留香也始终没有人去看他一眼，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完完全全置身于世外的人。天风大师所述说的这段故事好像跟他完全没有丝毫的关系。禅房里静寂了片刻，接着就响起了水沸的声音。楚留香谨慎而缓慢地开始冲茶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十分的正确小心，他正是想借着缓慢的动作来澄清自己纷乱的思绪。然后他双手捧起了一盏香茶，恭敬地送到了天风大师的面前，沉声说：“多谢大师。”天风大师双手接过了茶盏，缓缓地说：“你想知道的事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吗？”“ 是。”“ 很好，老僧所能说出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” 他竟没有问楚留香为什么要问这个故事，他只是开始去品尝茶的香气了。在这一刹那，他那严肃沉重的面容像是突然就松弛下来了，但目中的悲哀之意却更浓厚了。于是他缓缓地合起了眼帘，喃喃地说：“ 啊，是啊，这杯茶的确比方才那杯茶要好喝得多呀。” 楚留香凝视了他许久，他实在猜不透这位老僧他究竟已经知道了多少。他忍不住脱口说：“大师，难道没有什么话要问在下了吗？” 天风大师默然半晌，淡淡地说：“任老帮主是否已经故去了？” 他们没有张开眼，这句话像是随口而出。 楚留香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啊，是。”他再次奉上了一盏茶说：“大师所要知道的现在只怕全都知道了吧。” 天风大师只是点了点头，不再说话了。楚留香站起来说：“ 不知大师能不能让晚辈和无花师兄说几句话？” 天风大师缓缓地说：“ 该说的话总是要说的。你们去吧。” 无花这才站起了身子，他的神情看来仍然是那么悠闲潇洒。他恭敬地向天风大师行过了礼，悄然退了出去。他并没有说话。等他的身子已将退出帘外，天风大师忽然张开眼睛瞧他一眼，这一眼之中含义极为复杂。但是天风大师也没有说话。 夜很深了，后山的道路很窄， 朦胧的星光映着道旁的木叶，整个大地却似乎已经沉浸在一种神秘而凄凉的雾里。楚留香和无花并肩走在这条崎岖的窄路上，直到此为止，他们始终保持着沉默，沉默的就如同黑夜中的闪电。 无花终于微微一笑，你虽然没有当面揭穿我，但我却不感激，那只不过是因为你怕天风大师伤心而已，是吗？ 楚留香苦笑着说，呵呵，你认为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吗？比如说 你我的友情。 无话悠悠地说， 你我的友情到现在所剩下的已经不如眼睛里的沙子多了。 楚留香长叹道， 不错，眼睛里有了沙子那是会流泪的。 无话说， 现在不妨告诉我，你究竟知道了多少？ 楚留香缓缓地说， 我已经知道了很多，却也还有许多不知道。 你知道什么？不知道又是什么？我已经知道你便是天风十四郎的长子南宫翎的兄长，但是 你怎么会知道南宫翎也是你的亲兄弟呢？ 天风大师他自然绝不会告诉你的。无话说， 哼，这原因你本可以猜得出的。先父去世之时我已7岁，7岁的孩子有的虽不懂事，但有的已经懂了很多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忘记。楚留香说，你懂得也许太多了。 无话微笑着说， 你自然也知道，天衣神水是我道主类的。 楚留香苦笑着说， 不错不错，神水宫虽然禁止男人出入，但一个文质风雅的出家人那自然是例外了， 在一般人的眼里都未将出家的和尚再看成了男人，其实这其中却难免有其弊病，只可惜那位多情的姑娘 她为你而死了。 无花笑道， 一个从未接触过男人的女孩子那总是禁不住诱惑的，她自觉死得很甘心，你又何苦为她可惜呢？ 楚留香凝住着她叹道， 你可真是个奇怪的人，无论多卑鄙多可恶的话，你都能用最温柔最文雅的语调说出来。 无花神色不变，又笑着说， 你自也知道我费了这么多的心血盗取天衣神水是为什么。 楚留香说，只因为人老帮主和天风大师都不是你轻易能够杀死的，况且 你还要他们死得不着边际，令人不至疑心。正确一击。 楚留香接着说，在那石梁之上扮成天风十四郎的自然是你，杀死天枪星宋刚以忍术遁入大明湖的自然也是你。 无话说， 不错。楚留香叹道， 那日我在大明湖中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本该疑心你了，只可惜呀， 可惜呀，我纵然怀疑世上每一个人，我也不会怀疑到连秦生都不愿意沾着杀气的无花身上啊。 无花微笑着说，不必难过，每个人都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嘛。